我找不到。 第八名，罗意华，自信的飞吧，上升两位。 我冲着带人群楼空还在站着，我守着每一个机会，他们都在看着，用汗水来见证每一次的努力，用拳头来解决路途中的阻力。懂得阅历不代表你就会做音乐，有了学历也不代表你办事的能力。 飞就带着你的梦，飞不管那山多高，就带着你的梦飞，不管会摔多痛。 第七名，韩丽云，情诗，上升一位。 走进你，你不再是遥远之距， 想到有天你会拥抱我，上升一名。 哦，姑娘姑娘，你会不会爱上我的善良？虽然我总是分不清洗面奶和牙膏。姑娘姑娘，你是否还记着我的模样？我确实有些苍老，我是一只没有羽毛的鸟。 本周排在第八名的歌曲是来自于罗意华的《自信的飞吧》。从2012年开始呢，接触到 hip hop， 2014年底开始创作的罗意华，用最快的速度踏上了正轨，一直走在追寻自己音乐风格的道路上。虽然说一开始大家对于罗意华并不太熟知，但有一些网友在听了他的歌曲之后，就很快变成了他的粉丝。有人留言说，这首《自信的飞吧》真的很励志，在新的一年，我们都可以自信的飞吧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《自信的飞吧》带给大家。 飞就带着你的梦飞，不管那山多高，飞就带着你的梦飞，不管会摔多痛，像个孩子一样点亮你心中的光，带着你的梦去寻找那自由的方向，别怕受到伤害，只有经历才会明白，有的只好释怀，才能放开手去爱。迈出你的脚步，再踏上你的路，去品尝那自信的味道，相信付出就有回报，像回到了童真的年代，不管多远的距离都不言败，从起点到终点都没想过放弃，只想要把痛苦心酸全部忘记，朝着目标前进，其他都不在意，就算败笔也不会轻易言弃，受到排挤无所谓，只是爱做梦的年纪。有口吃又怎样，做八戒又如何，只有笑到最后才能为自己唱副歌。我冲着带人群楼空还在站着，我守着每一个机会，他们都在看着，用汗水来见证每一次的努力，用拳头来解决路途中的阻力。懂得阅历不代表你就会做音乐，有了学历也不代表你办事的能力。飞就带着你的梦，山多高，飞就带着你的梦飞，不管会摔多痛，每个新的明天都是美好的起点，学会抓住机会，用尽全力的去追，不再放纵自己，忘掉悲伤的过去，插上自信翅膀，带上微笑，勇敢去飞。 嘿、 嘿，如果想要自由，想要飞，想要成功，想要追，就带上你的自信，给朋友一个拥抱。如果你想要梦想，不怕累，想要明天不怕黑，就迈出你的脚步，瞄准前行角度。十次乘以四十，也不过就几个字。吃葡萄了，不吐皮了，那也不叫事。做好自己该做的，慢慢提高层次。为了理想奋斗，做个完美绅士啊。屏蔽他人虚伪，不和谁去争执，不拘小节，体谅琐碎，表现内心仁慈。他们只是你生命中的一些过客，不会停留太久，耽误你目标的进策。哒哒哒哒哒。 本周第十名到第六名的歌曲就揭晓到这里了，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，你支持的原创歌手和歌曲本周的上榜了吗？赶快行动起来，把你听到的好音乐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在接下来一段片花之后，我们会继续为大家来揭晓本期榜单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排名情况，不要走开，马上回来。 不同的音乐，同样的坚持，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，你的音乐由你掌握。 展现不同自我，创造个性音乐。这里是由中国国际青年交流中心、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、新华网联合主办，北大青鸟音乐集团承办的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。各位好，我是主持人乔川。在揭晓本周第五名到第一名榜单之前，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一期为小伙伴们准备的互动礼品。本周的礼品呢，是来自于 PPTV 视频网站一个月的会员资格电子券，只要大家关注并且给我们留言，就有机会得到这张电子券了。下面进入到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时间，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本周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歌曲排名情况。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， 第五名张科明《花开不败》下降一名。 得不到认可的我，倔强的却不想当弱者，为了心里的信仰，在我的王国里自由的飞翔。我的信仰是花开不败，记忆中的格桑花盛开，存在的明天，希望的期待，展现怒放生长的姿态。得不到认可的我，倔强的却不想当弱者，为了心里的信仰，在我的王国里自由的飞翔。我的信仰是花开不败，记忆中的格桑花盛开，存在的明天，希望的期待，展现怒放生长的姿态。 第四名程晶晶伍迪风吹夜下降两名。 想追却不能追，在离别只有数能体会， 选择默默在原地凝望，也留下的弧线 三名李莎莎，从没想过再也遇不到你，上升三名。 从没想过再也遇不见你，离别时最心动的声音。从没想过再也遇不见。 第二名何雅伦，我喜欢的下降一位。 我喜欢海风暖暖的，看海鸥水面飞过，看鱼儿潜底西游，看你脸颊光透透。我喜欢你被我牵着，看见日出又日落，一路的脚印刻进了心窝，最美年华有你陪着我。 第一名宋子婷 I can 上升一位。 本周的冠军歌曲是由宋子婷带来的 I Can。 这首歌曲呢，出自于宋子婷大学四年原创精选集当中。这位才女呢，一共出了三张电子音乐专辑，在网上的反响都非常不错。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推荐过繁华仪式，蝉联过两周的冠军。那这首 I Can 也在上榜四周之后夺得冠军的位置，再次的恭喜了。希望这首歌曲可以给大家带来满满的正能量。话不多说，一起来听歌，宋子婷 I Can。以上就是本期的上榜歌曲了，大家有没有听到自己特别喜欢的那首歌呢？赶快动一动手指，把你喜欢的音乐分享给其他人。下面进入到我们的新歌推荐环节，那这周的新歌推荐到底有哪些特别优秀的作品呢？马上为大家来揭晓答案。 最新鲜的创作，最新鲜的声音，尽在最新鲜的新歌来了。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新歌是来自 Ice Cream 组合的《忘记》。人生呢，总有一些刻骨铭心，总有一些难以忘怀、依依不舍，或者是遗落在某一个渡口，或者消失在某一段站台，或者模糊在某一页书籍当中。岁月洗礼之后，一一封存，装帧成册。遗忘的森林，层出不穷的景致，暗淡了记忆的门窗。当又一次清扣，忽而想起那年夏天的故事，或者是冬天当中的恋歌《青年时光》，两位女生的声音配合在一起，给人的感觉非常的舒服自然，会让你不自觉地开始回忆起某一段时光。但生活总是要继续，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学会忘记，对不对？好，来听歌，由 S Cream 组合带来的《忘记》。 我踏上未知的旅程，随风而挣扎的谁来我的心里面看一看，为我默默地撑起伞。 风景有时 太过美丽，我却想努力去忘记。我从茫茫人海中看过去，找不到那陌生的自己。我已经不 给大家推荐的第二首歌是来自于不了乐队带来的蛇。在古老的东方国度流传着一群侠客的传说，他们以手中的琴为武器，他们的武功出神入化，他们一路行侠仗义，活在快意恩仇的江湖。他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典流传的故事，他们活在一个美好的年代，他们又活在一个糟糕的年代。某一些喧嚣的权威咆哮着，他们坚持着自己的真理，他们一步一步走得更远，他们一步一步向我们走来。儿女柔情，侠义流长，他们是不了乐队。不了乐队成立在2014年的10月10号，由主唱张超发起，前身呢是凌雨者乐队。2017年1月11号，乐队第一张专辑《北方侠客》正式发行，口碑和反响都非常的不错。那这首《蛇》就是出自于这张专辑当中。接下来时间，我们一起来欣赏不了乐队《蛇》。 爬出了洞里，爬出了心里，我知道寻找丰盛的意义。普通的心里，普通的嘴里，我不曾看见生命的美丽。难懂的心里，难懂的真理，我试着寻找雨后的奇迹。不懂的世界，不懂的秘密，我想要知道存在的真理。 左右摇摆，谁的世界跌倒黑白，跌倒一切，我腼腆支配，看透一切。

我们很用心，听你吐槽热点话题，带你关注影视资讯，和你分享圈内爱豆，与你一起线下公益，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。关爱青年计划，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 清晨，阳光洒进我的房间。 午后，我们相约在校园。 黄昏，我幻想与你再相见。 深夜，又梦见你的容颜。 九八二青春联盟。 九八二青春联盟。 青春的 青春的每一天，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。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，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，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。有原创，大不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最有温度的音乐。 让我掉下眼泪。 最有态度的节目， 你买不起就说这东西不好， 对对对， 这是混蛋逻辑。 然后一个男的就走过来给了我50块，说小姐能不能不唱了。 从那会儿大家是真的喜欢，但是真的不知道怎么来发泄啊！你高兴 也没有劲 儿， 中国摇滚榜重磅出击，引领独立时代风向标，感受永远的热泪盈眶。无态度不摇滚，中国摇滚榜，中国摇滚第一榜。 无态度不摇滚，最有温度的音乐，最有态度的节目。这里是中国摇滚榜特别节目摇滚碟中碟。大家好，我是张亮。 大家好，我是小奥。 很多人一开始呢接触的摇滚乐其实都是从硬摇开始的，而中国纯正的硬摇乐队呢好像并不多，硬摇现场更是不多了，那一年数一数也不会超过一只手。那近年来呢，在全球80年代硬摇滚复兴和经典摇滚回潮的背景下， Lost Pressure 不速之客乐队与其他若干新兴乐队呢，在北京甚至全国掀起了一阵经典摇滚乐的旋风。作为这些乐队里极具华丽特质和国际气质的代表乐队，不速之客陆续发行了两张颇具口碑的 EP， 并且进行了上百场次的巡演。 可以说 Lost Crusher 乐队呢是一支在10年成立于北京的华丽硬摇滚乐队，他们区别于一般传统的 Blues Hard Rock， 带着强烈的朋克情绪还有 Sleazy Rock 的毁灭特质，让他们也更添加了一份危险性。15年不速之客暂时淡出了公共的视野，对乐队成员进行了调整，之后在去年夏天强势回归。 是的，现在的不速之客呢在音乐上更加成熟多变，舞台表现呢也是更具张力了。通过十几首精良的新作品和一系列热血喷张的巡演和现场演出呢，他们也是赢得了死硬歌迷的肯定和更多媒体的关注。 Lost Pressure 的首张全长专辑 Game Face 终于在众多的期待之下发布了，同时呢也开启了全国将近40城的巡演。 那最近呢这支国内极具代表性的硬摇乐队 Lost Pressure 也是来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间做客，大家可以去搜索他们的节目进行回看哟。 好，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收听节目。如果大家有什么感受，别忘了可以随时和我们留言互动。微信公众号的用户呢可以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这七个字，以及新浪微博来搜索中国摇滚榜添加关注就可以了。收听节目呢大家还可以通过蜻蜓 FM、 喜马拉雅、企鹅 FM 搜索中国摇滚榜。不要走开，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开始我们这期的节目。 真诚自由独立狂野，倾听音乐的生命与个性，汇聚情感创作背后的累积。摇滚碟中碟，寻找最直击内心的呐喊。 Lost Creature 不速之客乐队呢，可以说是秉承了 Old School 的根源摇滚的精髓，从最开始的 Blues 根基硬摇滚呢，到融入老式 Punk 元素和态度，再加上受60到80年代那些伟大的 Game Rock Classic Rock 的启发和影响，乐队慢慢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风格。 在这个到处充满着那些赶时髦的独特电子小清新，一时都看不到摇滚乐去哪儿了的大时代里，大多数人选择面对现实，打着摇滚的幌子做生意，故作深沉的同时呢，不速之客依旧选择了做着愣头青年式的摇滚乐。他们的新专辑前后筹划了将近4年的时间，在2016年新主唱 Kubin 加入之后呢，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和乐队的成员完成了整张专辑的创作。 没错，那13首新歌多元丰满的风格呢，也是涵盖了摇滚乐早期布鲁斯、硬摇滚、南方摇滚、朋克、金属等多种经典元素，从创作上可以算是整个摇滚乐黄金时代的缩影了。好了，那下面呢带给大家第一首歌曲 Tricky Boys Back in Town，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。接下来呢，第二首要为大家推荐的歌曲 The Long Ranger 是一首极具南方摇滚色彩的歌曲，它最早出现在2014年，当时呢 Janky 紧接着来源于 Neil Young 这首歌曲 Old Man 的动机呢，写了一个简单却又十分抓人的 riff， 在2016年北方巡演的临沂站后台呢，当 Drunky 再次弹起这个 Riff 的时候，鼓手和吉他手立刻加入了进来，酷比也是在副歌和声的重复间哼出了旋律。那这首歌的意境很难得，12弦吉他悠远的琴声会瞬间将你带入到日落黄沙的西部片的场景当中。 好，再看歌词呢，它描述的是一个充满仇恨和挣扎的西部故事，男主人公被夺走了一切，孑然一身，被迫游离在罪恶和正义的夹缝中，但却坚守着自己的信仰。不速之客通过对西部世界中悲情反面英雄的虚构，投射出对摇滚乐中危险浪子情节的一种致敬。 那下面呢，就把这首 The Long Runner 带给大家。这次不速之客新专辑的专辑封面呢，取材于美国著名的艺术家 Casas Masalas College 于19世纪末创作的 Ducks Playing Poker 系列中的一张名为 A Bard Bluff 的名画。乐队的好朋友 Marco 执笔把它改成了 Old School 的美漫风格。那五位围绕着桌子打扑克的狗对应着乐队的成员，五位成员的表情呢，也寓意着专辑的名字 Game Face。 在生活当中呢，其实每个人都戴着面具哈，不要问为什么会这个样子。欢迎来到不速之客的游戏，这就是他们的 Game Face。 接下来带给大家一首标准的华丽摇滚，主唱最后的声嘶力竭也绝对会让人想起如同美国重金属 Skid Row 的主唱一般的经典演绎。 纯欧美口味路线的 Power Ballad， 那歌曲由双吉他开头娓娓道来，就像在讲述一个风中飘散的故事，整首歌曲都铺垫着一层浪漫动听的木琴，让人感觉到心碎凋零。 听说他们这首歌的灵感呢，是来源于酷饼之前的一个新疆女孩的一段晦暗的感情吧。 晦暗的感情，简称暗恋， 就是可能爱的没有那么痛快。 是，那下面呢，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 When I Miss You Nobody Knows， 来自不速之客乐队。同时呢，大家也别忘了在听歌的同时，你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，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中国摇滚榜添加关注，来发表你这刻的听后感。 OK， 我们一起听歌 When I Miss You Nobody Knows， 来自不速之客乐队。 乐队现如今已经形成了他们自己的风格，他们不想被局限在哪种固定的模板里，你可以说他们是朋克乐、硬摇滚、华丽摇滚，甚至是大流麦，他们是完全对这些标签不屑一顾的。 是的，那 Pressure 很有个性，他们只追求自己喜欢的声音，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特性，让他们的音乐现场显得更加真诚、粗粝和不加修饰。 那么现在呢，就为大家带来一首 Solo Ride Till I Die， 我们一起来收听一下。I try to keep it down. 真实的声音，体会摇滚的魅力，一起来听中国摇滚榜。 好的，那最后这首歌曲呢，也是我们最近都特别喜欢的一首哈，叫做 Trash Crash Rock and Roll。 那前些日子呢，这首歌曲正好在我们的榜单上打榜，并且得到了很好的排名。 嗯，这首歌一开头的口琴好像一下子就把人拉回到了半个世纪以前， 好远。 进入到正题后的 Riff 和节奏又带着浓浓的布鲁斯硬摇滚的曲风，配上主唱那慵懒又富有力量的嗓音，正好把传统硬摇滚重金属的特质非常好的呈现了出来，让人听着非常过瘾。 这是一首标准 Lost Pressure 风格的重布鲁斯硬摇滚力作，歌曲的狂躁已营造出一种街头混乱的气氛，让人欲罢不能。 它不仅是不速之客对于地下摇滚乐生活的记录，也是一种对教条规则的藐视，完美的彰显出了乐队对摇滚乐的态度。 好了，那话不多说，马上把这首好听的歌曲带给大家。 Trash Crash Rock and Roll 来自不速之客乐队。 好的，下面呢，看看不速之客乐队野性奔放的舞台表现。他们的代表就是黄金时代的摇滚乐，充满了性感疯狂的气息。 嗯，只要音乐一响起，他们总能够带来那种坚韧的力量回归之感。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，要再来介绍一下互动方式就对了。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，以及新浪微博来搜索中国摇滚榜，添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。收听节目呢，大家还可以通过蜻蜓 FM、 喜马拉雅、企鹅 FM 搜索中国摇滚榜。 OK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我是张亮， 我是小奥，拜拜 拜拜。 本节目每周同一时间精彩继续，等你来摇滚。 学生原创音乐榜，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，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。有原创，大不同。Fresh Radio。 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，不沉迷过去，也不虚构未来，轻狂着别人的陈规，握守着自己的勇敢。年轻不计年龄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.2兆赫， 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天赐我信念，挑战整个世界，出内心的语言，多希望，希望，Say my name, it's my name, 转身。 春天，骑单车，草绿了， 在我心里面，宁静的夏天， 夏天晒太阳，花开了。 老公，我们周末要组织